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妍妍，90后上海姑娘，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律硕士，曾为追寻三毛足迹独闯撒哈拉大沙漠。回国后创办 How Are You Here 纪实项目，跟踪采访了140多位在华外国人，力图以他者视角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妍妍。2015年9月到2016年7月期间，妍妍采访了140多位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这些人她都素不相识，有一些就是偶然遇见，觉得他们有意思，妍妍就主动上去搭话，要求采访的。她胆子很大，经常为了采访跟着刚刚认识的采访对象去陌生的地方。 路边搭讪或者就在超市里搭讪的人，你完全对他没有了解，就靠着当时的几句交流、然后你独身一个女孩子，让人说咱们一块儿去吧，你就跟人走了，你不担心会有问题吗？是压根没想过这事儿吗？ 不是压根想过，就是最坏的打算我都能接受，我随身都带避孕套啊，你能想象的这些你都能接受，那你还怕什么呢？就最怕的可能别人要杀掉你，那无缘无故干嘛要杀掉你呢？就我只能这样想了，对吧？但是我也学防身术，自卫的方式就是心里面是很清楚的。做任何事情，你走路上其实你怎么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就是你老是在想这些东西， 知道天上会不会掉板砖呢？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有风险的，你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就好了，你能接受那个最坏就可以做了。对， 其实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坏人哈， 遇到过，但是基本上都能处理。对， 能举个例子吗？ 有些人他可能对你有想法，但是不是那种暴力的嘛，就是他会有一些举动，那你就知道怎么应对的。我对于性侵这块非常非常感兴趣，就是首先你怎么培养自己的意识，其次你在有这个意识到之后，对方攻击性不是那么强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就是你怎么让别人知道你是不是好惹的。说难听点，就是他们也希望挑好下手的下手啊，对吗？ 那你从采第一个人到现在完成140多个，多长时间？ 一年，2015年9月到2016年7月。 这里头如果只允许你写一个人的故事，你会写谁？ 挑不出，喜欢的人太多，真挑不出。因为其实我是用我的看人的方式去看他们看人的方式，对吗？所以很多时候能触及到我的点的，那触及的深浅不一，但有些浅的其实你也经常会回味，所以我会觉得都很难割舍得下，说只能写一个。我希望是至少八九十都能写出来。 那你最后把这件事情告一段落，是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是觉得哎，差不多了，我要的答案已经有了，还是说有什么别的项目更有意思的事儿要去做了？ 一方面是采的太多了，我来不及写，而且是我写的方式从最早到现在其实有很大的变化。原先只是口述体，原先因为是英文采的，然后我自己翻嘛，到后面就很累，你自己 英文先把几个小时的录音导出来，然后把英文全写出来，因为为了确保就是是他一字不漏的说的，就是你需要做一些删减，但是他原话对吗？你要全部整理出来，然后再翻译出来，我很累。然后到后面就是有朋友就建议，哎，你肯定有对这种跨文化很感兴趣的，你就在网上发一个征集帖，看看有没有人就是愿意一起做这个东西。就运气很好，有八九个小伙伴，就是有一些英文比我好，有一些是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有两个栏目，一个是采访，一个是另外是相当于是答疑解惑，有点像知乎，就是外国人在这边碰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小到就是为什么能看到很多中国人他的指甲就是小拇指或者大拇指指甲特别长，留这些是为什么，是什么作用，就除了掏耳朵难道没别的作用了吗？大到就是文化上呢，就是告别的时候会说拜拜，为什么你们不是有一个再见是告别的意思，怎么都很少听着你们说再见呢？就这种问题很多，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栏目，然后我那团队里面有人就非常喜欢那种考据癖，他就能找很多英文材料，然后他去钻那种史料，到后面发现写的又长，然后又特别像就是果壳类那种科普类的，就是真的大家也愿意看这种考据类的人不是特别多，就传播上不是特别，后面我们就改方式，反正就是前后尝试了很多种嘛，是我的写的方式从一开始是口述题到后面变成沉浸式采访，就是我从见到他，他碰到了什么人，然后就完全从我的第一人称视角去写，到后面我就觉得这个不够，因为这个是还是不能展现我相处的三到四天的这个过程，到后面就是采而且就是完全是以那个新闻的那种方式，就是特稿的方式，完全就是把这个人物就是从他甚至会挖他的幼年时期，就是采会完全跟着这个人物走，然后文章长度都是6-7千字，所以这样就根本就是人都来不及写，就是继续采下去你都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体会和消化，那再采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所以我就是想告一段落，就先把人写完。 你现在有一个平台来发布你采访的这些， 对，叫 How are you here， 就是你在这里好不好，就是 How are you here。 我已经很没有更新，是因为一方面是我后面其实加入了一个非虚构平台，是专门写人物，就是只写中文的，一个方面我钱没了，就是钱花完了我得工作了， 这个很重要，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需要工作，但我不想工作跟就是原先的差很远，所以那既然这个平台可以让我写原来的那些人物采访，然后其次就是还有收入的话，就这样更好。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步，就是把这些故事都消化了整理了以后，我觉得一开始可能就是想我心中有一个问号，我要把这个问号给它画成一个句号，但是到后来呢，可能我觉得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可能会对更多的人有所帮助，有所启发。那下一步有没有想过怎么把这些140多个在华生活的外国人，然后你的采访的这些经历，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推广？ 就是出书嘛，对，开始完全就是我只是要写出来，到中间其实有碰到各式各样的人，包括有一些出版社的人，他说你这明明就是一个选题嘛，就是说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很大的选题，就是你完全可以出书，然后我就慢慢就开始想，也许这真的可以以书的方式就集结成册吧，包括其实上个月也有一些小的出版社，他独立出版的有一些找到我说可以出书，我还是顺其自然的状态，因为一个就是我有一些洁癖，就是我会觉得我写的也没好到要出本书，就大家消遣看看就行了，就是对你有启发我很开心，没启发你就上个厕所看看过去就行了，就没有，就是我没有多大的企图就要从中，我在从中已经获得了很多，如果你也能获得我很高兴，就是我真的对于书我就会觉得我还是把它看作一个比较神圣的东西，就是我不希望我真的出书然后我自己对于中间的一些东西不是很满意，所以我跟就是那些有跟我聊你要出版，包括他自己也是出版的，我有跟他说，他说你这精神洁癖太厉害了，就是你不知道现在就很多就是书他根本就质量都不咋地，都在那个，我说那也不能因为这样子，我希望的是如果你们作为出版方你们能看到我的很多不足，然后我去改进的过程中我觉得直到改到哎，这个也许可以出书了的，到那个点上我可能觉得出书是一个很好，但是同时又有点就是 矛盾，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它能让更多人读到，因为其实说白了对新媒体我现在有一些小的失望吧，就是一个就是媒介它就是通过手机，我根本就不愿意用手机看很长的文章，你很累嘛，然后其次就是五花八门，就是有些是重复的，有些是抄袭的，有的是追热点的，就是高质量的有真的很少，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的载体真的是在这个上面的话，我想要达到的就是也许更多的人感兴趣可以看到，又达不到这个目的，确实挺矛盾的。反正就我现在还是心态就是还是顺其自然吧，就如果走到哪一步了，然后觉得哎好像不出不行，那就出呗，然后如果那时候已经没人看得上你了，那就不出呗，就都行。对， 你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吗？就跟着感觉走的人？ 几年前是，现在可能已经被理性荼毒到就是什么都会用，你其实你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也是一种算计嘛，我就在权衡，就这个东西你有没有价值要出，我跟着感觉走的话可能就不会考虑这么多，不是吗？ 妍妍90后上海姑娘，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律硕士，曾为追寻三毛足迹独闯撒哈拉大沙漠，回国后创办 How Are You Here 纪实项目，跟踪采访了140多位在华外国人，力图以他者视角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妍妍。 我感觉你是一个很愿意去闯四方的人，像可能你当年的同学们那样，在一个律师事务所，然后拿着高薪，然后每天做那些案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可能会觉得少点什么，好像不够满足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 我有的时候会在想，其实这可能并不是就是那个是安稳，我不要安稳所以我才这样，这可能真的只是人生选择。就是比方说我之前大学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当时做过一些很热血的事情，比方说就是知道学校里面有一个人他家境比较困难，然后爸爸突然间生病，然后我们就骑车就是环城市，然后去帮他募集钱那种嘛，骑到后面屁股真的是几天都下不了床那种状态，就是你根本平时都不骑行的，你就做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一腔热血。然后到后面就是毕业之后我出国了，他就去了那个国企，我当时我在想，哎，我们当时做这么热血的事情你怎么毕业去国企了？当时我们很刻板印象的认为国企是一个岁数大一点你才去的一个地方， 养老的地方， 对，就是也是刻板印象嘛。那他当时就跟我说，因为在国企所以我才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很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假设是四大会计事务所， 对，累死了， 你 没 有 时间。 对，所以我现在就不会单纯的觉得这是一个安稳和不安稳的一个选择，对，所以我也不会觉得哦，我现在在尝试这些是因为我不喜欢安稳，不是，可能只是因为背后的动力让我去做的这些事情正好看上去不安稳而已。 嗯，你真的是看上去不安稳。 哦， 因为你还有一段独闯撒哈拉沙漠，因为热爱三毛，因为三毛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不是一个安稳的人。 那小时候可能被他洗脑洗得太厉害， 被洗脑了。去撒哈拉是怎么回事？还差点在那儿挂了。 首先要纠正一下，不是独闯，就是我当时要去，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当时要去，首先就是欧洲离非洲近一点。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在 爱丁堡读书的时候。 对对对。那我想我在欧洲，我去那些周边的国家这么容易，我干嘛要去啊？就是我要去平时不怎么容易去的地方，而且撒哈拉是真的是，以前看那个他写的撒哈拉的故事，我就很想知道。包括我是其实是想去撒哈拉的那个西属撒哈拉，他住的镇上叫 Layoun，去看他曾经住的地方。我不是说要去撒哈拉干啥，我要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他当时写的书里面他住的那些周边的居民，我是想站在那块土地上感受一下书里面的那个样子，现在他怎么样了，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当时我那个朋友他说，哎，我也挺喜欢撒哈拉，我说你得很喜欢。然后跟他聊了很多，我说我基本上没什么钱，都是很苦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他说 OK 什么都 OK 之后我们就一起去了。我身体那时候很好，然后他身体一是身体素质不是很行，二是他好像平时旅行的方式也没有那么硬，就是完全就是可能就睡车站啊什么这种地方，为了省钱。 他后面就生病了，他说我不行，我得马上订机票回去了，所以差不多是这个原因他中途就是走了，所以好像看上去是我独自去， 是你一个人， 对，但是中间是独自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我们包车去那个撒哈拉的时候，所有人都是那种当天去然后在沙漠里面住一晚就回去的，我就骑着骆驼进去了，我就是被这种就是广袤的那种无限就是被吸引了，你知道吗？就我就觉得我花那么长时间这么远过来，我待一晚上我走了，我不走，所以我当时就包车的人都要走嘛，我说我不走，然后当时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客栈，他就说那你留下来你就再等后面的人来接你嘛，而且那个客栈只有一个老板，就一个人，然后我说行啊，我就等嘛，就无所谓，在这吃饭吃个馒头啥的就不花多少钱嘛，我就等嘛，在你这住也不花多少钱嘛，然后所有人走了之后发现，哎，好像有点不对劲，一个是那个人语言还行，但是他可能没有女朋友没有什么的，就长期没有接触女的他是说过几天会有就是这种车队来，但我鬼知道什么时候来啊，我当时就以为就是过几天就来，但其实过了好很久都没有来，他后面其实都甚至说你愿不愿意养骆驼，就是你在这边相当于做我的， 他想把你留下了， 想把我留下来，但后面就是有车队来他都不是很愿意告诉我，就这样一个状态， 差点被当了压寨夫人了 反正他后面还带我去他的那个哥哥家，然后他哥哥的那个就那叫他嫂子吗，然后跟我介绍了一通，反正就好像 你已经是我们家里的人 差不多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对，然后我就时常就是跑到各个地方，但是其实挺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不怕热，那地方大概40多度我一点都不难受，然后我就会跑各种地方看那种当地的小孩怎么玩什么的，就现在脑海里面其实都是那种挺美好的东西，就这个其实只是一个插曲，挺有意思，然后回去就总算有车队了嘛，有一个事情就是我没有打过任何疫苗就去了，在回去的路上应该不只是晕车，我到后面是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坐车，我只要在车上我就开始吐，然后吐到后面所有人得抬我到车上，就是已经吐到脱水，到终点站的时候就是已经回到城市里面，然后我当时就是睡当地人家里嘛，然后那个人他英语很好，然后人也很好，我就相当于躺在地上，我记得很清楚，把那张纸条就是有他电话号码的纸条给当地人，就是求别人救我，就是能不能打这个电话让他来接我一下，对，就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载我去医院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昏过去了，就是我看到他在帮我排队，但是我在外面等我就躺下去了，然后再恢复意识的时候我说我要去上厕所，我当时我还觉得我真的是素质挺高的，我还想着我要去上厕所，然后他抬我去厕所门口的时候就基本是上吐下泻的状态，整个人一塌糊涂了，在厕所的时候一是没有灯，二是我去撒哈拉我父母不知道，然后我为什么把纸条给别人让别人联系，是我手机丢了，我当时在厕所就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能死在这儿，就是我怎么着也得让父母知道我在哪儿。那个人在外面因为是男的嘛，他在外面就厕所门口很臭，他在门口蹲着跟我说话，他说你不能在里面昏过去，你不能在里面昏过去， 真是好人，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段经历，包括后来其实我都跟父母都说过这些事情，我感觉我对于家庭这一块原先那种连结没有那么紧密，就是跟父母都挺淡的，我自然而然的就觉得我家人对我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如果说就是给三个选择，就是如果亲情事业包括是个人的发展什么的，可能亲情在很前面，就是我原先可能亲情就是哎，你们身体不好我会照顾你们，就差不多这样子，就在那个时候你脑子里只有家人嘛，你意识到这个家庭对你多重要吧， 很重要， 对对对对， 离得越远才越能觉出重要来， 这可能跟北漂的一群人的想法也差不多，但是你想春节他们回去几天可能巴不得赶紧回来人都是这样的，但这种经历我会觉得听上去都是挺糟的一些经历，但是它才是让我成为现在的我嘛，对吗？如果没有这段经历不一定这个好像有多鸡汤哈，就对于我现在那个奋斗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真的是对于你在碰到一些抉择的上面你可能会有更清楚的一些，就是更清楚哪条路可能更适合你。 我看到你的右臂上有两排纹身是什么？我看不清楚，那个方便说吗？ 是，我就是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叫杨绛，就是杨先生，是钱钟书太太，然后他说的一句话，我就是用大钻的方式就是刻身上，叫我只是一滴清水，我不能吹泡泡， 当时是在他出了本书，然后出版社的人跟他说，那个你跟我们去参加一些活动，那时候他年纪不是很大，就是我们需要你出席一些活动嘛，这很正常，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我书写完了，我就只是一滴清水，我吹不了泡泡，就我事情做完了，后面的事情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对，所以我差不多，这也是我希望在碰到一些抉择的时候可以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吧。就我希望自己，但是调侃的说，我同学就说，谁说不能吹泡泡，我唾液完全给你吹个泡泡给你看。我说啊，是是是是，对。 所以我理解是你做事情更在意这个过程以及过程中的感受，至于它的结果，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好像那个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我很在乎结果，所以其实就是正是因为可能很在乎结果，当然我前面比如说我做这些采访好像原先就没有想很远，对吗？但是没有能力想很远，就是我还是很在乎结果的，但我可能就是希望自己更在乎过程，所以才用这些话啊，包括就是喜欢的这些人他们过去做抉择的时候的一些方式来提醒自己吧，就是不要那么在乎结果。对，我其实还是挺在乎结果的，比如说我现在做做记者什么的，还是很想做一个就是大稿特别好的稿子，那不就是你重视结果吗？你要是真的只是在乎采访的这个过程，那对吧，就还是有的，但是看你真的是在处理到一些可能两难的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怎么去权衡自己的心态吧。对， 所以过程和结果并不是天然矛盾的。 对，是，我现在都不觉得就非黑即白，非是即非嘛。对， 你觉得自己特立独行了，跟你身边的90后的姑娘们你所经历的这些事儿，你的一些选择还是蛮不一样的。 我有的时候觉得哈，看上去不一样，实际上都一样。 怎么讲？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爱，都需要去爱，都需要吃喝拉撒，都有人性的黑暗面。其实都看上去好像特立独行，其实都差不多。哪怕那些可能身上穿了几百个钉的，他可能也只是希望别人在乎他，对吗？就我会觉得，看上去可能三好学生啊，然后就是都是保送的各种好名校，然后后面去了很好的公司，就是你看上去他好像挺归顺的，或者是你用一个这样子的词，但其实他可能有非常叛逆的别人没有看到呢。所以我不喜欢用就是这些东西去框住自己，说白了你说特立独行的时候，其实他也限制了我。 对， 我觉得 好像被打上了一个标签， 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限制更多的东西。比方说蒋方舟，他前阵子不是写了个相亲的文章，然后很多人就说，就是我们这么喜欢你，你怎么做相亲这种事情，为什么就不能相亲嘛？就为相亲一定差吗？我就会觉得就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吧，就呈现出来的多元就我们自己去体会就好了。对， 妍妍说话很直，她怎么想就怎么说，不会刻意迎合我，神情语态都有点酷酷的，穿着打扮也是。但我注意到她低垂的帽檐下有一张轮廓柔和秀美的脸，还会有呆萌的表情一闪而过。我内心柔软地想，这就是一个有点小个性，有点小任性，真实可爱的90后姑娘。好了，听众朋友，妍妍的故事就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